又跑过去的风还在游荡，我看见那梦中人走出彩色的房间，远处渐渐升起不一样的照。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跨界融合。5月17日至20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朋友关注空气质量情况。今天白天我市受东部高压影响，扩散条件一般，首要污染物为细颗粒物，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55到90微克之间，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二级良，其他地区为三级轻度污染。北京市目前正在开展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现在已经完成了全市地表水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违法问题的专项排查，并且已经公布了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的清单。经国务院同意，生态环境部、水利部于今年3月联合印发了全国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专项行动方案，并组织召开了视频工作会进行动员部署，要求各省区市利用2年时间，通过开展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规划及调整、保护区标志牌设立、保护区内环境违法问题整治等3项重点工作，确保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得到保持和改善，提高饮用水水源环境的安全保障水平。北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饮用水安全工作，集中式地表水饮用水水源地水质一直符合国家饮用水源标准。为了进一步加强饮用水水源地的管理，按照国家的部署，全市积极组织相关各区对全市范围内的乡镇级以上的地表水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进行了排查。通过这次排查，摸清了北京市饮用水水源地的基本信息，查明饮用水水源一级、二级保护区内的违法问题，为后续开展清理整治奠定了基础。经排查，全市共有地表水型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11个，其中市级水源地5个，区级水源地2个，乡镇级水源地4个，分布在密云、怀柔、延庆、门头沟、顺义、昌平、海淀、房山等区。排查中一共发现了问题22个，涉及农业面源的污染12个，生活面源9个，保护区未划定1个。针对这次排查的问题，北京已经建立了饮用水水源地环境问题清单，那么各区正在按照一个水源地一套方案一抓到底的